그게 마 버마이 자스타가 다우레를 대다이 소금과 벌거르근 냉보한 것은 야담 풀어간다 누가 나의 다이 노름샤서 어이극 오이극극 오이극 그마 퍼마이 자스터가 다우레는 대다이 오이극 그마 퍼마이 자스터가 다우레는 대다이 Thank you. 这片子花开嘛，哟，又变成室内嘛，呀，雪白的鸽子。

想说今天什么日子，看看马儿驮的什么。 想说今天什么日子，看看马儿驮的什么。 送给谁？ 解放军。 要谢光荣花献给他们的，光荣旗献给他们乖，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内，各族人民把他们乖。 他们不拆了却该走，他们日益受伤害，为我们的山修大路，我们开启重装甲，他们叫什么别亮灯，他们叫革命开心怀，是否和他们分不开，他们和我们是一家， 今天是八一见人节，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怀， 说不尽的高兴怀， 乡亲们派我当那标位，慰问解放军上上台，来来，哈哈哈，快点快点快点，哦！ 乡亲们派他当那标位，慰问解放军上上台，乡亲们派他当那标位，慰问解放军上上台，上。 这里是华夏神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